近。 好啊，那接下来两点就没有什么要没有太多要讲了啊，因为前面也讲过了。这个第七点，这个人间世里面啊，有一个心法叫做知离其德。那他的故事是讲说，有一个残障的人叫做知离叔，他的身体长得非常的畸形，可是也正是因为他的畸形呢、啊，那每次国家啊发放什么福利金的时候，他都有的领。然后呢，因为他的畸形啊，有什么重大的那个什么要当兵的事情或者做苦工的事情，他都可以免除哦。所以庄子的结论就是，如果一个人只是身体的残废啊，就可以有那么多的幸福，那我们更加要心灵的残废啊，道德的残废。所以他就这知离其德的意思就是打残我们的道德啊，我们一定要打残自己所有的道德观。那当然，我想这句话这样讲出来是有一点有一点那个激烈，是不是？因为你想想看哦，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大部分的人童年的时代啊、哦，都是被父母用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教育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有一天教小孩的时候，我们也会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样，继续把这个毒素哦传承下去。可是呢，这样子用你应该哦所塑造出来的人格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有所谓媳妇熬成婆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很多很多内心哦，本来是健康的渴望，被这些东西压抑了之后，等到有一天我们有别人可以让我们压抑的时候，我们也会很用力的压抑对方，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子，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可是我们忘记去探讨啊，我们这些原来被我们压抑掉的这种种，说不定它其实本质上是健康的呢，对不对？就是人有一些生命基本的呼唤，我们就是想要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才是会真的感觉比较幸福的。那但是我们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我们都活在这种用应该来框住自己，免得自己变成一只野兽的一个恐惧之中。那但是比如说啊，像刚刚讲到如何用这个明镜心法来对付自己的家人，对不对？像是小孩子啊，我觉得我常常看到的那个家长对小孩的态度，就是妈妈告诉你哦，你不可以这样子哦，人不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人应该怎么样？就差不多这样的对话是很多的。可是其实啊，在我们跟小孩子相处的过程里面，这样的对话，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他做出这样子的训导的时候，我们本身是不舒服的，都不要想说要害别人不舒服了。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本身是不舒服的，我们自己的那个神经系统、自律神经系统是卡住的。那怎么样会舒服呢？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啊，一切要诚实哈。但是如果当我们跟比如说跟自己的孩子之间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其实我听过的那种很有效果的话，其中一句是，不好意思哦，我也是人生哦，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也很累了，其实也是顾不到你的了，自求多福好不好？其实父母如果能对小孩子讲出这句话，当然是要在诚实的前提，就是我有很多烦恼，我自己都忙不过来了，我实在是顾不上你了。当这句话讲出来之后，其实小孩子大概会在几个月以内找到一件事情，就是爱自己，就是自己主动的去爱自己，就是你不要再告诉对方说你是要靠我的爱我的教育你才能活下去，而是告诉他我已经没有力气爱你了，就是差不多你也要自求多福了。就是当这句话讲出来之后，那小孩子会有个警觉，他会开始想我的人生到底怎么样我才会过得比较好。其实这个警觉才是比较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告诉他你应该怎么样才能幸福，应该怎么样才能幸福。那这是指对外了啊。那对内的呢，我觉得就是每当我们自己里面的你应该你必须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得不说，上堂课也讲到，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爆点会越来越多，对不对？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不可以的，然后看到有人犯，然后就会觉得很痛，是不是？但是这个爆点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爆点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爆点的本质哦， 我修道病那个书也有写啊，我觉得那个本质比较像是嫉妒了，就是因为我有这个道德观，所以在我的世界里面哦，会真的形成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一旦的犯到这个道德观之后，我会有自责的情绪，而这个自责、这个罪恶感哦，会催眠我去找到一些倒霉的事，来让我感觉到自己被处罚了，就是一个。吃甜食就会自责的人，他吃了甜食他就会胖，就是他的那个信念系统会去找到一个坏结果来让他感觉自己被处罚了。但是这个被处罚了的结果是这个人本人的一念地狱造成的。其实这个大宇宙到底在处罚什么东西？当然可能是真的有所天谴啊，就像庄子讲的，说是你只要不承认事实就会有情绪，就是大宇宙的天谴。就是这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某种天谴，就是情绪越多，心越乱，代表你的那个意识的状态是感知力越差，越不能承认事实的状态。那但是除了这个道家讲的几个基本的天谴之外哦，因为我们自己做了一件我们道德观不容许的事情，我们都会找到一个方法来处罚自己。然后可是呢，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别人，他刚好没有这个道德观。然后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居然没有遭到天谴。就像有些人对于有钱这件事情是没有罪恶感的，所以他有钱他不会倒霉的。可是呢，一个对于钱抱着高度罪恶感的人，他一有钱就倒霉，这是一个自我催眠的结果。那就有的人跟钱过不去，他就天天都在被钱欺负。像我的话，就我自己的话，就是我的人生有一些问题是在别的层面，我对钱一直是无冤无仇的，所以呢，甚至对我来讲，掉个钱包损失个几千块，我都觉得啊，没关系，再赚就有了，然后钱也随便乱花，反正就会回来嘛。就是我跟钱一开始在信念系统上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过节，所以钱在我生命中一直是来来去去很轻松的东西，我跟它没有什么瓜葛。那。但是相对来讲，像我跟莹莹的那个信念系统哦，是纠结在身体的层面，就是我跟莹莹都非常严重的，就是只要我们有一点情绪上面的过不去，我们几乎都会病得很厉害。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好像对于自己情绪的那种罪恶感，是完全用身体来当做处罚自己的场域，这是我们的各自的人格设定是如此的。那所以在这一点上面。那我就说，当我们看到别人不遵守我们的道德观而报警的时候，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好像在嫉妒对方没有遭天谴。就是因为在我的世界里面，我如果活到那么差的话，我早就死一万次了。可是他居然可以活到那么烂，然后没有什么处罚。就像是我自己有一个还在支离中的道德，就是我一直觉得人要活得聪明一点。所以我看到别人耍笨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只要笨一点点就会倒霉事一大堆，这些人居然可以那么笨都没事。”其实我很吃醋哎，对不对？就是会觉得怎么他没有被车撞，怎么还没有被车撞，怎么等了3年还没有被车撞？对，就是那感觉实在是很不是滋味哦。那所以就好像是那种道德观很多的人呢，就好像是那种很用功的好学生。他看到那种不用功的放牛班的学生都在玩，对不对？他觉得说，我数学没有考到95分，我回家我爸妈怎么瞪我的？我没好日子过的。那个人天天35分，怎么笑眯眯的？就是怎么没有人处罚他？就是那种酸味造成的愤怒。所以，就是我们要开始了解到，就是说，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信念系统，不断的在处罚自己。所以看到那些做的那些事没有被处罚的人，觉得完全在情绪上是过不去的。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就必须要，要很小心，因为有的人哈，他的道德观，比如说是要孝顺父母或怎么样，对不对？必须要跟家人取得一个很温驯的和谐状态。那他看到别人那爱怎样就怎样，根本不理家人的感受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不舒服，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绪的生成啊，我觉得要了解他的那个机转。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对一件事情觉得很看不过眼的时候，就要设法去，拆解自己的道德观。像有些人，他那个看到有人这个不爱护大自然、不环保、滥垦滥伐，对不对？就会觉得 很不高兴，是不是？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不是这样的人的人，像我的话，就会觉得地球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有机体哦，就是不管你怎么砍伐，只要放了它就会长回来了。我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差不多就好了。就是你，因为你家里面那一盆没东西、没有种东西的花盆，对不对？不讲几个月不理它也长满杂草啊，对不对？就地球是充满生命力的，所以就会觉得就是差不多就可以放过了。当然，我不是说一定要保持这种观念，我只是说，当我们会气的时候，就要想一想，我怎么样可以解离？当然，解离道德观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道德观会产生的问题是那个自我谴责的念头会引动所谓的报应的现象这件事情。就当我违背了自己的道德观，真的遭报应的时候，你会觉得这道德观就是上天的铁则。就你会完全相信，这就是神就是这样子设定宇宙的法律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感知力，要有新的余地去感知到一件事，就是很多人他没有这个道德观的时候，完全没有遭到天谴，而这也是事实，对不对？因为我们说什么事情要讲科学，只要有一个例外就是伪科学，对不对？我自己的人生是我每次犯到这件事情，我就会遭天谴，这是我的人生，像。有一些那种对于养生很执着的人，他一淋雨就会感冒，对不对？可是地球上就有很多别的人，那乱淋一通都没有感冒的，对不对？傻瓜是不感冒的，对不对？所以我就要知道，这个我一淋雨就会感冒这件事情，是我自己属于自己的伪科学。可是因为我的心抓住了它，它就是我的实相。但是一定要找到很多很多的例外。去溶解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个实相，属于自己那个充满了罪与罚的一个能量的空间，就是那各自，我想各位同学各自都有各自的罪与罚。就像有的人呢是发脾气就会遭天谴，就他一骂人就会遭到不幸的事情，因为他的信念系统是觉得人不可以骂人的。但是天底下就有很多很厉害的泼妇，对不对？他没有这个信念系统，他骂人之后他很爽快，对不对？但是有的人一骂人就要生病了，但是你看到有别人做了这件事却没有生病的时候，别人做这件事却没有遭报应的时候，那就要警觉到那是我自己个人的报应系统，然后去把它去除掉。因为如果不去除，你就会每次看到别人犯到而没有遭天谴的时候，觉得很愤慨。啊，那是信念系统的愤慨，是我执的愤慨。就是因为我活在我捏造出来的这样的世界里面，那个世界是我自我的一部分，然后我也信仰他，我也崇拜他，尊敬他。可是当你发现有一个人跟你信不同的宗教，他的世界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世界被冒犯，我的自我被冒犯了，那种自我被冒犯的感觉产生出来的愤怒，要去除。好，那这是这一个地方的重点。当然，这个的难度是非常高，这是非常高难度的练习。那再来第八条，其实讲不讲都无所谓啊，那个只是一个价值顺位的问题而已。就是庄子他有讲到，就是在《逍遥游》篇有讲到一个宋荣子啊，宋荣子这个人的本事是别人骂他也不会难过，别人夸奖他也不会高兴。可是还有一个列子呢，他是好像练内功练到能够人体浮起来啊，就是很轻松可以飘在空气里面。那在庄子的价值顺位里面，就会觉得列子其实比宋荣子要快乐。就是我们当然可以练到自己的心不起情绪或怎么样，这些修炼都是值得做的。但是真的要快乐，其实人生还需要一个东西，就是你有一个你真的做了会很开心的事情，有一种你活了会觉得很幸福的生活方式，那个才是更重要的快乐。不只是在那边修炼，说我今天不要有情绪，明天不要有情绪。就是这些没有情绪，只是要把绑住你的绳子切断而已。切断以后，你可以去过让你的生命感觉到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那个才是快乐的。那，哎呦，我这地方可怜的陈助教又要中标了。我每次都记得他那个故事。就有一次，陈助教跟我讲到他生活里面的一些我认为的狗屁道糟的事情哦，然后就在那边就是那种黏黏缠缠的小抱怨啦、啊，哦，其实也不是大怒的状况，就是讲说啊、哎、人怎么样啊，还有怎么样的、啊，哔哩哔哩就讲一大堆。然后我听了他那黏黏缠缠的抱怨之后啊， 我会说我觉得你是吃饱了撑着，人生没事干。就是如果你人生里面有一些你做了会很快乐的事的话，你大概心思就会放在那些你做了会快乐的事情上面了，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来想这些有的没有的，那个人又怎么样，那个人又怎么样，真的是太无聊了才要去想这些事情吧。这代表你的人生太空虚了。如果你人生真的有你觉得快乐的事情的话，你会觉得我不要花时间去想那件事情，那个人就那样就放了就好了，随他去了。因为呢，不是就是多想那件事情不能为我的快乐加分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更重要的价值顺位是能够找到我怎么活我开心。如果我们每天能够制造出很多很多的开心的话，那偶尔啊脚踢到一下桌子脚啦，或者是偶尔掉个钱包，你也会觉得、啊、算了啦，反正够开心。但是如果你那个够开心的事情不够的话，你就会很容易，我们就会很容易去执着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而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像我觉得像我爸爸妈妈那种还颇能自得其乐的人哦，他根本不理我这个小孩子孝不孝顺，因为我孝或不孝对他来讲没有关系，当你死了都可以。因为他自己人生，他有他的快乐，他可以怎么过就怎么过，对不对？所以他不太在意我这个小孩孝不孝顺他。所以我就算是一个很不孝的小孩，他们在他们眼中根本觉得无所谓，谁稀罕，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不快乐的绝望家庭主妇或者绝望家庭先生，那你就会很在意你的另外一半有没有够爱你，有没有尊重到你的想法。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够快乐的人，你根本知道你的人生愿景在哪里，你就已经活在你的愿景之中了。你的另外一半完全不理解你的愿景，你都会觉得笑眯眯的，你会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很开心了。你不能理解，要说你可怜嘛，不要那么骄傲好了，反正就是你有人生另外的追求没关系，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就像我自己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教书来讲的话，我的第一快乐是教庄子，我只要能够教庄子我就很开心，因为庄子是我人生非常重要的肥料啊。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在那个普泉学堂那个小学班小孩班的庄子教书的那个时候啊，有一次我妈妈跟我大姑姑约了吃饭啊，那就先到我这个课堂来坐一坐，就是等于是来开个母姐会啦，他们自己姐妹间有的聊这样子。那结果他们坐在我那课堂呢，就我那个学堂的主持人，我一个学姐啊，他就跑过来跟我讲说：“杰中，好棒哦！你做事情，你的妈妈那么支持，你的姑姑那么支持。”我听了就觉得说，其实他们对庄子也没什么了不得的兴趣啊，就是他们自己玩自己的嘛。就是教室里面那两个女人坐在那不坐在那，我心情都很开心的。我并不需要支持的耶，就是觉得我已经在做我开心的事情了，我不觉得需要支持啊。但是我记得哦，我从前还是一个那种很不开心的那种忧郁青少年的时候哦，我很在意说我对人生的看法或怎么样，我爸爸都不理解，然后就一天到那边说爸爸你都不懂我，在心里面这样疙瘩很多，这样闹啊闹的。其实那个闹啊闹的感觉理由是因为你不够开心。如果你真的是过你觉得很幸福的生活的话，根本你不太在乎人家支不支持你，因为甚至我讲难听点哦。我现在做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很冷门，所以我业界没什么竞争啊，对不对？如果大家都很支持的话，我敌人一大堆，我这企业经营起来很累啊，对不对？就冷门行业有冷门行业快乐啊，最好你不要支持，对不对？对不对？如果大家都不爱捏面包，只有我一个人爱捏面包，所以我就当那个什么世界冠军面包师，对不对？这是什么宝春是吧？对不对？如果我们每一家家户户，我跟你讲，像我有个朋友，有一个朋友老李啊，他很喜欢捏自己手工面包，然后怎么发面啊，怎么做老面啊，什么都会。如果家家户户都像老李这样，他吴宝春能混吗？这事情不要那么多支持的，这是高度分工的社会啊，最好这件事只有你爱就好了，对不对？大概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但是重要的是，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抱怨的时候，一定要先想到的是我不够快乐。而不是那些人值得我责备，是不是？这是一定要有的啊，基本的认识，这也是一个承认事实的状态。因为 人在快乐的时候真的很懒得计较那么多，对不对？都是先不快乐了才在那边计较东计较西。好，那现在呢，讲到这庄子里面讲到的一些人如何制造出情绪的结构，那我们现在要讲回《伤寒论》。那如果你已经制造很多年了，我们要怎么样可以帮你洗一洗啊？但最重要的是不要制造，好不好？我觉得我对中医的看法是这样子哦，我们不可以让自己的医术变成我们的心哦，我们的灵魂里面那个变成一坨枝见长，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说，不要因为你有医术可以解决问题，你就永远都不去探讨那个问题是怎么发生的。就是人的肉体会有不调和，是因为我们跟自己灵魂的呼唤脱节了。那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透过肉体去认识自己潜在意识的那个灵魂的声音，而不是肉体一有病痛，伤寒论就把它解决掉，然后变成你永远都不用去跟你的灵魂做朋友。所以我不希望这个医术变成我们人生的最大的一个魔。好，就是这个灯台底下最暗的那个地方，就是不要这个样子。当然我们如果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是怎么制造出情绪的，我们也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开始拆解自己的情绪制造系统了。那这个时候我们肉身上面残留的那些已经具象化成病痛的现象，那我们可以用伤寒论的方法来梳理它，让它快一点离开我们。但是不可以说我们在意识结构上还在不断的制造这些负面的情绪，然后你妄想可以用药物来解决，那这样子不可以的哦。那当然我觉得要直接跟自己的灵魂对话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我想心还需要修炼到更干净才做得到吧。哦，现在大家，我相信 不说大家了，就我本人都还在摸索的阶段而已。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个半夏厚朴汤啊。这个半夏厚朴汤的那个中医俗名呢，叫做四七汤。为什么叫四七汤啊？因为中医的俗话是说这个药是四味药治七种情啊。那但是它在《伤寒论》好像不止四味药啊，放过啊。四物治七情啊，就是当我们起了情绪之后呢，那个情绪在身体里面多多少少会塞，那各种情绪有它不同的塞的方向哈。就比如说如果是我们中医说恐惧伤肾，对不对？就是如果这我活的是一个我经验到的情绪是恐惧啊或者紧张的话，大概比较容易造成内分泌失调吧。那这个那在这些那这个我们说想太多伤脾胃，对不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的道家解怒法其实跟解思法根本是同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人如果能够不断的精进感知力，就会越来越不需要想事情，那渐渐的就不需要思考了。那思考的这个事情比较伤在这个整个消化轴的事情，就消化轴的功能非常受到这个人是不是想太多。但是其实哦，想太多这件事情也是有等级的啦。就是如果我只是每天哦一件事情都要想来想去哦，那个念头好像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状态哦，就同件事情想了又想想了又想，这个固然伤脾哦，但是不是最伤。最伤的那一种哦，是这个人的思考力已经完全消灭掉他的感知力了。就是他只能够意识到他思考的内容，而不再在意要怎么感知这个世界了。那这种最重度的患者啊，大概有两个路数，一个叫做我没有，一个叫做我以为，就是这个人他不在意事实是如何，他只在意他以为是怎么样。如果在公司里面，就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员工啊，就是老板跟他讲说你事情怎么样搞成这样的，他说哦不好意思，我以为怎么样怎么样，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发言？对，我以为，就是他以为他就是正义的了，就他不认，就他因为我以我们道家的基本要求是，只要是做错了就要说我没有感知正确，我把状况没有搞清楚，所以我做错了，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如果已经恶化到我以为病的状态的人的话，那其实是非常重度的心理疾病。 那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一个人动辄会用"我以为"当做借口的话，如果你是公司的经营者的话，就立刻开除，最简单。因为这种人不堪用，你叫他做 A，他会做成 B，然后做得理直气壮。所以，那当然更糟糕的就是我没有这个意思了，就是他不管他的行为再恶劣，他的脑海里面可以把自己幻想成是一个充满爱、充满善意的人。那个是我以为病还不到心理变态，那我没有这个意思就趋近心理变态了，就已经对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同理心了，然后完全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啊。那这个是思考最最恶劣的状况，所以要不到达这个状况的话，我想就是每次在自己搞错一些现实的时候，都要很认真的去承认是我的感知力没有搞清楚啊，这是最重要的基本。那其他的啊，这个什么肺啊，什么悲伤啊，无奈啊，伤肺伤大肠啊，这什么的。那但是呢，我觉得半夏厚朴汤所治疗的啊，比较多的还是愤怒。就是我们中医的人，中医的身体观哈，好像认为人在生气的时候，那个生气的生哈，如果是漫画书的话，比如说藤子不二雄，对不对？他那个人的头在这里，他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画一个这个东西，对不对？就是有一股气往上冲，对不对？就是我们地球人有个共通的感觉，就是生气的时候那个气是这样冲上来的，对不对？那可是呢，当你生气气冲上来的这个画面，对不对？照理说你就要什么面红耳赤，然后爆发一下，对不对？可是呢，在汉朝时代的女人呢，又要什么三从四德什么的啊。那这个三从四德的结果呢，就是生气，然后你就把咽下去。那这个能量没有地方去，就被你卡在喉咙了，然后就一卡再卡三卡，久了之后呢，这个人就出现一种很微妙的身体感，就是他会觉得我怎么没有在吞咽东西的时候，我的这个咽喉这里也有一种吞咽感。那伤寒论的写法是说，这个人他是这个妇人啊，在几条来着啊？16至23条，就是这个妇人她的咽中，她的咽喉里面哦，好像有一块烧肉，有一块痉挛。那各位同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身体感？就是觉得自己的喉咙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咽不下去的感觉，有没有过？大家都没有这个汤就跳过了哈，你们都很幸福啊！啊，有哈，哦，怕我不讲，所以就赶快认了，对不起啊，我就是引诱你们认真的不好，就用了奸计了。我现在呛到了，遭报应了，咽中如有痉挛。那这个，那就这样子。梗上来，梗上来的感觉，而这个东西啊，它有的时候形成一种体质之后啊，会变成这个人凡是感冒都会陷入一种慢性咳嗽，因为他的气、他的痰都会一直卡在咽喉。所以呢，但是古时候啊，张仲景时代那个有气不能发的是女人，那男人的话有气的话就可以乱打老婆啊。就是从张仲景的描述，你会知道汉代的那个社会好像女生是受很多委屈的，因为她没有讲男人。可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社会呢，得这个病的人呢，男人很多啊。就是有些男人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多没有知理的道德观哈，然后呢，可是他的家人、他的老婆、孩子呢，都说爱怎样就怎样，不听他的话，对不对？然后他的那个，就是他看他老婆说一句什么话，他觉得很不顺耳，想报警，对不对？可是想说这个女人呐、啊，跟她沟通多少次，她也不理我，我先别讲了，讲了也等于白讲。然后就继续看电视、看报纸，然后默默的报警。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其实很常有。因为我把这个年头啊，差不多快要50岁的男人的脉，常常可以在那个左关哦、啊，那个干脉上把到隔脉啊，皮革的革，就他闷到的气已经卡到了，就是那个干脉那个地方有一个像盖子一样的东西。这年头的中老年男子很容易有。然后呢，然后这样的男人呢，这样憋着憋着憋着，然后呢，等到他到了60岁的时候，你看他家里面，他会有一个动作，咳咳咳没事这样干嘛？咳咳咳咳咳咳咳 你知道，他就是不断的在清喉咙，那就是半夏厚朴囊症。那这个半夏厚朴汤啊，是这样的一个鸡爪，那它要用到一碗的半夏，然后呢，厚朴、茯苓这些生姜，你就照它的比例来折算就好了啊。然后用10碗水煮成4碗水，然后白天喝3碗，晚上喝1碗。他说苦痛者去苏叶加桔梗，是这样子。那个苏叶这味药哈，比较是把那个冲上来的气啊往下面顺的。可是如果那个人的那个喉咙塞到感觉有实质的痛感的话，那他塞住的东西已经有成型的那个，有点像是痰水的东西。那要挤掉痰水，用苏叶这种顺气的药就不太能，就发挥不到力道。就是他的，就是这个情绪啊，在一开始是一个非常能量层面的东西，但它会渐渐在物质的层面产生具体的那种积水啊，或者什么东西。那如果已经形成了物质层面的积水的现象的话，那就要用桔梗去牛抹布，而不是用这个苏叶来降气啊。这是这个汤的主结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主结构下，我想，哎呀，这个要讲半夏，最后15分钟讲得完没？好像可以了，因为半夏以后会常常见到，以前也已经见到过了，所以就大约讲讲。那半夏这味药，我觉得在今天造成的一个现象，就是《伤寒论》的方好不好用，有没有效的这个争论，几乎有一半都是发生在半夏这味药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张仲景用半夏的时候啊，其实基本上张仲景如果写怎么炮制的话，就是这个生的半夏啊，把它拿在那个滚水里面涮个几下，因为半夏最厉害的那个就是给人的那个刺激感最不舒服的是它表面有一层那个有点像肥皂粉的东西，就是你如果用水涮半夏，那个水会摸起来像碱水，滑滑的。那这个而半夏对人体的刺激，虽然半夏好像不见得是什么强碱性的东西哦，可是它对人的那个刺激感其实颇像氢氧化钠。就是那个感觉有一点偏到碱性刺激的那种感觉，那这个，那因为哦，半夏这个药的刺激是非常凶狠的，就像是我昨天我的干哥哥他在学中医的时候，他跟我讲说，哦，我们中医老师有一次让我们试药，想让我们了解半夏这个药有多厉害，生半夏叫我嚼一颗，哎，我嚼那颗喉咙整个痛死了，像烂，就是整个喉咙烂掉，不能讲话3天这样。那老师这样教学生的，也是有点狠的，好像少林寺用折凳，就是 那这个，然后呢？当然，我刚哥哥说这件事情之后呢，虽然我得到了一点警惕，但是也得到一点好奇。然后等到有一天我自己学中医的时候啊，我也觉得要感觉一下半夏到底有多厉害。那我不要一整颗嚼破，因为我干哥哥喉咙烂了3天，所以呢。我要温柔一点的去感觉它，然后就放在嘴巴里面舔，然后舔一舔，觉得没什么味道嘛，那也不辣，那再舔一下好了。就它一开始根本不给你什么特别的感觉，然后舔着舔着，过了十几二十分钟，那个舌头的中间好像被铁钉刺穿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刺激哦，在它接触到你表面的时候，它并不爆炸。它慢慢渗进去，以后在舌头正中间这样子刺出来，然后我还觉得，就好像舌头被钉了钉子一样，我才觉得哦，这个药太厉害了。就是我后来因为那个经验，所以我称半夏为消失的魔球啊，就是它的那个药性，就是对一个门丢过去，对吧？它在门前面消失，然后在门后面出现。就是我会觉得半夏好像小叮当的任意门，它的那个作用点会穿透一些什么东西，在更里面的地方爆炸。就是这是我对它的第一个认识。那正是因为半夏对于人体的刺激有这么凶狠。所以呢，到了这个从张仲景时代到今天呢，半夏都是要经过，就是越来越炮制。但是我上次也跟同学讲过，就是现在的炮制半夏的功夫已经做过头了。就是简单来讲啊，因为解半夏毒的是一个是生甘草，一个是生姜。可是生甘草会把药性也破坏，所以姑且不论。那生姜的话，半夏比较可以的炮制方法就是你煮一碗姜汤。然后半夏在里面这样涮一涮，再拿出来烘干就解决了。 就是蒜也不用酒，就是那个，因为它最厉害的是外面那层滑滑的液体，所以就它是一颗一颗白白的，很漂亮哦，像是那个串佛珠用的那种东西。然后就这样涮一涮，然后就拿起来烘干。那这样的拌下就颇为好用，因为它已经有姜汁附着在上面，它不管煮什么药，对不对？那个姜汁的成分跟拌下在汤里面滚几滚，互相就毒性就分解掉了，所以。拌下的毒是虽然厉害，但是有姜不难解，所以我如果是开张仲景的方的话，我几乎就是我知道这个汤里面有生姜，甚至是只要有干姜都可以，因为成分就是那样嘛。那我拌下就是生拌下买来直接丢进去煮，但因为它是颗粒状，把它锤破，药性比较容易出来，所以生拌下就这样直接丢下去煮，反正煮个小柴胡汤一煮也是1个多钟头、2个钟头嘛，那都够它分解了，所以我就跟姜同用的话，我就不太泡制。那如果是不跟姜同用的话，我就可能煮一锅姜汤，涮个2下就用这样子。大概就是我的拌下是这样子。那当然，拌下越泡制越凶狠这件事情哦，这个清朝的陈修远也提出反省，民国初年的张锡纯也提出这个反省。因为今天的拌下真的泡制太过了，因为我常常说的例子就是茶叶你泡几泡就没味道了，你拌下可以泡1个月吗？就现在那个泡制拌下那个什么，比如说我从前参观那个什么盛昌的那种工厂啊，他跟我们炫耀说他们拌下泡制有多好，就是用那个水泥槽哦，做一个像大水沟的东西，然后拌下丢在里面，用长流水冲刷1个月。啊，我觉得这个拌下，我们那个滚水滚个3-5下就觉得差不多泡好了，就是药性就刚好了。那长流水冲刷1个月之后，剩下来的拌下的躯壳哦，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太没滋味了。那但是今天的拌虾就是泡制到如此过分，甚至他不用姜汁制，他用明矾制，就觉得明矾特别可以把它那个东西化掉。可是化掉的时候也是伤药性，而且明矾泡过以后，真的喝起来那个汤就有股碱水味道。就是那这样子泡制过的拌虾，因为你知道仲景方常常是这个东西2两，这个东西3两，这个东西4两，都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对不对？这个仲景方非常注重这个剂量跟这个剂量的几个药之间有一个结构在的，那一整个方剂这个框框这个骨架，就半下那根螺丝钉被打掉80%到90%的药性，甚至更多，那整个方剂是整个歪掉的，所以到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啊，用仲景方会觉得不够好用的问题。那个方如果是有半夏的，我们通常就是说君方学酒，你都会觉得哦，难怪嘛。比如说最代表性的，就是在今天变成一个，就是最代表性歪掉，因为半夏而歪掉的方子是小青龙汤。就是小青龙汤，如果你是用生半夏煮的话，哦，因为小青龙汤有麻黄嘛，也就是它有麻黄。如果你是，那它是治疗肺里面有很多冷冷的湿痰的咳嗽，就是你一咳嗽咳得稀里呼噜的，吐的痰是那种湿湿黏黏白泡泡的那种。那这种痰，半夏在小青龙汤里面扮演的角色是，因为半夏哦，能够让身体的水分哦，不管那个水积在哪里哦，它都可以跟你玩什么小叮当的任意门，还是消失的魔球哦，就是肺里面有积水，对不对？你用半夏，积水就从肺里面消失，然后它出现的时候就在膀胱，就是你尿一泡尿，肺里面积水就不见了，就它在身体里面打开那个暗道，这是半夏一个很妙的地方。就是身体里面本来不开的通道，它可能把它打开。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半夏是交阴阳之药，这是它最重要的药性，就是沟通阴阳。那么，半夏的沟通阴阳呢？如果你要用今天的西药学来说的话，就是生半夏的成分是非常强烈的自律神经切换剂。就是你比如说睡不着的人，用半夏煮一个，用半夏加一些薏米或者是什么米都可以哦，煮一锅汤米，半夏米汤。当然，煮米汤你要用泡半夏，生半夏会厉害，会刺激。那喝《黄帝内经》的汤哦，半夏煮米汤，那这个喝下去就很容易睡，因为那样子剂量单一味半夏，然后用那个米啊、哦、去固护，让它不要那么多刺激感。那喝下去，它就能够把你的自律神经从交感切换到副交感，人就好睡了。那这是。那半夏它是在夏天过一半的时候采收的药，所以叫半夏，就刚好这个大自然的节气从阳转阴的时候采收的药物，所以这是一个切换自律神经的交通阴阳。 那当然在我们身体里面，半夏就是扮演着这个消失的魔球的角色，就是哪里有湿湿冷冷的潭水，它就可以在那地方让那潭水消失，让它出现在膀胱。当然因为出现在膀胱就是要丢掉的，对不对？所以张仲景的药法有一个大约的通则，就是如果这个病人还处在口渴的状态的时候，半夏都要去掉。因为当病人还处在口渴的状态，因为他身体里面有水，想要拿上来滋润自己还拿不上来，所以要换成能够帮助那个水运转上来的药物，而不是用半夏。因为半夏的话就是那个水就丢掉了，你身体就干掉了，所以就是口渴的状态不太用半夏，这是张仲景的通则，不是绝对。那至于后代的本草学啊，有说半夏反乌头，说半夏跟乌头一起吃会毒死人之类的。那张仲景药法呢，我们半夏跟附子同用是太普通的事情了，一点问题都没出过，所以半夏反乌头这件事情就姑且置之不论，当作是后代人发明的理论好了。因为我们仲景方半夏附子同用的机会太多，都觉得无所谓，就小青龙汤用个附子啊，补一补阳气什么的，常有的，这完全没有问题。那小青龙汤的偏差就是说，小青龙汤呢，它的那个药物结构是要把，因为它的那个病邪在肺里面，然后沾着这些冷水，然后有那么多的半夏，它可以把肺里面的冷水啊带着病邪一起消失，出现在膀胱，然后一尿尿的病邪就出去了。所以正确的古方的小青龙汤，半夏是要把那个病邪从尿尿转出去的。可是呢，现在的科学中药小青龙汤，它的半夏是用制半夏，而且量极端不够。那制半夏那个药性，我的估计的话，可能跟生半夏要差到几十倍吧。因为泡三十天的冷水实在是差太多了哦。那就变成这个现在的小青龙汤，你吃下去，或者你在药房抓，如果你药房抓给你是制过的半夏，对不对？你那个记得重量要加倍哦。张仲景写一碗，你要加两碗，就是要加倍，要加得很凶。那现在小青龙汤，还有一个小柴胡汤也是发挥不出力道，也是因为半夏的问题。就是，那你没有那个半夏把那一堆包含病邪的水转到膀胱去丢掉的时候啊，那只剩下那个麻黄的药性哦，在那边乱推一通，对不对？变成你吃小青龙汤会发一身汗。就正确的小青龙汤吃了之后是尿一泡尿，不是发一身汗。但是呢，现在错的小青龙汤就让你发一身汗，然后麻黄发汗，人一定虚倒嘛，对不对？问题是那一兜沾满病邪的这个水啊，还在肺里边，你发汗也发不掉啊，因为这是肺里面的水，不是皮肤表面的风邪啊，所以就小青龙汤现在就吃了就卡住了，所以就变成像什么南投的皮沙士老师，然后杨梅的黄承毅老师之类的，就常常在说那什么小青龙汤啊，你什么刚感冒咳嗽的时候怎么样，什么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人会伤到什么的。或者是民国初年张锡纯也说小青龙汤怎么样不好用啊，怎么样换掉。那换掉的结果就是，其实就一句话，加半夏而已。就你不加这个半夏，那个汤转的方向是偏的。像是小柴胡汤啊，在某个向度来讲有清淋巴的效果啊。那这个清淋巴的效果，半夏力道够不够差很多。就是比如说小柴胡汤的那个主症啊是什么，肋骨啊这边脖子旁边啊，那个淋巴经过的地方会有压痛啊。如果你是用生半夏煮的，有的时候那个压痛是一碗汤下去五分钟全部消失，但是不是那样子的半夏啊，有的时候那汤喝下去就是觉得怪怪的怪怪的。就柴胡虽然可以重开肌下视丘，但是淋巴里面的那些死水还是要靠半夏去转一转，就是不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如果要学经方的话，半夏的话就是大家家里面要囤一些货啦，就是去那个迪化街的那个什么老陈记中药行，对不对？生半夏直接买一斤，然后冰箱找个下层就丢进去放着这样子。因为临时要煮汤的时候，你加了左邻右舍的药局哦，不一定买得到生半夏。当然你知道用生半夏煮汤的话，你半夏要先锤破，然后你要加几片姜这样子啊，就是比较安全。那所以半夏在半夏厚朴汤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你有那个有一点那个痰气啊，已经卡到喉咙了嘛，那它跟着其他的药要把塞住的那些死水啊顺下去，就是这个药物在这里扮演的角色。那至于说半夏它的那个还有 因为以后都是交到可以再认识啊，也不用讲那么多。但是半夏，我觉得在今天的方剂也常常是用来止呕的，对不对？就是半夏跟生姜煮的这个小半夏汤，是治疗呕吐最普通常用的方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关人会呕吐啊。中医的理论会说半夏交通阴阳，所以可以让食物跟身体这个阴阴阳的东西可以融合，就你就吃东西不会吐。但是我在想说，半夏进入消化轴，一定跟那个自律神经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能够让整个消化轴的那个整个运行趋于一个比较正常的状况。那么，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神农本草经》有一个东西很怪，他说止汗。其实我们历代中医要用来止汗的方剂，几乎用半夏的是几乎找不到的。可是我会觉得到了今天哦，是不是值得用一用？就是因为这一类的自律神经问题的人还是有的，所以半夏用来调节这个还是有用。那当然，这个调节这种自律神经，包括到平复一个人的咳嗽也有用。所以在咳嗽的时候，半夏有镇咳的效果。但要看阴阳寒热，不是每种咳都用半夏。就是很多治疗咳嗽药物，以后教到的时候，跟同学一个向度一个向度讲，就是咳嗽这个东西很零碎。就是什么时候要用这味药，什么用那味药，就是大概都是一味药一味药的加减去学会怎么治咳嗽。那其实，在中医的那个止呕吐的药里面哦，半夏不是最强的，最强的那个止呕吐的药物是芙蓉干。芙蓉干。它在仲景的书里面叫做灶心土，就是那个古代的那个火炉哈，烧柴，那个柴灰呢一直一直粘附在那个柴那个灶的内侧，最后终于被烧成一整块硬邦邦的东西，那就是各种的植物烧燃烧燃烧那个灰，到最后被那个火力一直炼一直炼，然后烧成一坨硬邦邦的那个东西，那个是非常之呕的啊，当然那个。我们临床最重要的效果，灶心土的力道是在用来止血，就是很多不能够，就像那个妇女那个什么血崩或什么的，不管用什么方剂哦，里面放一把灶心土哦，那个止血的效果强非常多倍。那这里是在这里的话，我想半夏的那个作用啊，大约这样讲，因为以后有不同的方剂，像是那个什么半夏桂枝的结构用来治那个。少阴病那个扁桃腺烂掉之后，要把那个脏东西丢，把它挤出来之类的。那以后遇到再讲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讲半夏的话，我觉得一旦要开张仲景的方剂，那同学都要学会用生半夏。而且如果你去迪化街买的话，买一整斤，通常老板都会苦口婆心的警告你。这个药有毒哦，只能外用哦，不能内服哦。那你就不要被它催眠哈，就是这是知道放两片姜煮久一点就可以内服，好不好？就是用法上这个一定要学会的。好，那后面的那个其他的就下次再来说好了啊。